时光流逝，金钱永恒，音乐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祥和静静地感受这一刻。在新年伊始，音乐为我们传递心声。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是我们在古典也流行中2018年的第一次见面。不会被这首歌所感动，没有人不会为之而心怀虔诚。在新年的时候聆听这一首，聆听者的心对未来有更多的祈愿吧。卡奇尼《圣母颂》。在不知不觉中，年轮悄然转过四季， 新年的脚步与这轮回的日子如约而至，日历带着充盈的情愫掀开了新的一页，岁月打开了又一扇大门。希望在你聆听古典也流行的日子里，我为你奏响一曲又一曲优美的乐章。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轻松地问候一句，新年好，你还好吗？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相同的曲目，不同的演绎，卡奇尼圣母颂。管弦乐的配器为它的古老平添了现代的激情，古老的旋律在今天仍然不间断地延续着，虽然是宗教的内容，却有着世俗的情愫。朱利奥·卡奇尼，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歌唱家、柳特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但他于1579年在佛罗伦萨亮相时，是以歌唱家的身份为弗朗切斯卡·德·美奇蒂与比安卡·卡佩洛的婚礼庆典献唱的。由此推断，他在当时的演唱技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想象一下，如果是卡奇尼本人来演唱他的《圣母颂》，那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呢？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法听到卡奇尼的歌声的，所以我们只能从他流传后世的作品中去寻觅他的踪迹。作为作曲家，他是最早创作歌剧的人之一。在佩里完成尤里迪西的同一年，卡奇尼也创作了同名歌剧与之相竞争，那是在1600年，恰好一个新世纪的开端。那一年他还为法国亨利四世与玛利亚德美奇蒂的婚礼创作了歌剧《切法罗的诱惑》。而卡奇尼最著名、历史地位最高的是坎佐纳与牧歌集《新音乐》，他发展了一种带伴奏的单旋律风格，成为对音乐发展的一项特殊贡献。历史上最有名的圣母颂有三首，一首是巴哈与古诺的圣母颂，一首是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一首就是年代更久远的卡奇尼的圣母颂。这里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 Ira。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虔诚的或许还带着些许迷离。一首古老的歌曲就这样被人们世代传唱着，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新的情感、新的精神、新的境界，此刻便回荡在了现代人的耳畔。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当代的假声男高音安德烈·舒尔的演唱，而这首曲子就选自刚才我提到的卡奇尼所创作的新音乐集，这是意大利最早的古典艺术歌曲集，对于在1600年兴起的单旋律音乐的巩固和传播贡献颇多。这里我们听到的安德烈·舒尔是一位假声男高音，没错，这个声音来自于男生的声音。在卡奇尼那个时代，演唱歌剧多为阉人歌手，而当代的假声男高音是用技巧把声音练得如此，所以说极大地还原了当时音乐的状态。或许有忧愁烦扰，那么就让它像落叶一样永远凋零吧，再让冬日的风把它吹走。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的希望与好运像空气，像阳光，不可阻挡，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或许收获丰盈，那么就让它像种子般破土发芽，再让春风把它吹得节节攀升。面对新的一年，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理一理自己的思绪，静静体会与感悟时光的珍贵和它应有的价值。古典也流行，新的一年继续和你共赏，共同分担，共同分享。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艾利马斯的赐我们平安。节日，这段音乐我的选择是觉得既热闹又充满了祈祷。作为著名的音乐作品系列《Animas》系列，音乐保留了固有的人声吟唱的主题和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方式，就好像此时的节日心境，既热闹的，又是安静的，既是激动兴奋的，又是纯净虔诚的。 还记得祈祷那首歌词，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让欢喜代替忧愁，微笑不会再害羞，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快乐健康留四方，让世间找不到黑暗，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悠悠演奏的《赐我们平安》。刚才的那首《赐我们平安》是同样的曲目，但是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这是最民间最草根的演唱，他们叫做雷村黑府合唱团，是南非最著名的土著合唱团体。他们的外形虽然粗犷，歌声却以淳朴的旋律与清澈的和声著称。就在新年伊始，我们来听他们最发自内心的祝福吧。 Sing, sister,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Hallelujah. 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新的一年，新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为你送来了音乐的祝福。这一首来自维瓦尔第他的赞美诗。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不要走开，之后是更加精彩的音乐，更多惊喜等待你。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流行。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 The weather，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但是气温较低，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 我们相约在悠闲的午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我们在 FM 97.4等你，让音乐的暖流缓缓流入心田，滋润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琴弦去触动你的心弦，一起感受生命的韵程。 我是五月，欢迎收听。设计感的，你听懂了吗？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的音乐充满了纯净虔诚，那下半时段则是充满了热情与欲望。我想到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其中有这样的段落：去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取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其实不只是红玫瑰、白玫瑰，就连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今天的节目就好像是 A 面和 B 面，两个都喜欢，两个都不同。下半时段我们就要为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欲望所驱使吧，来听音乐。这个节奏叫做哈巴尼拉。哈巴尼拉是一种产生于古巴哈瓦那的舞曲，节奏缓慢，两拍子。Tango 与哈巴尼拉都是两种节奏的舞曲。Tango 外表更冷傲一些，而哈巴尼拉我总觉得充满着欲望。那么把严肃的贝多芬的交响曲改编成哈巴尼拉的节奏又是什么样的呢？ Time 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原本就是充满着舞蹈性的，人们甚至把它称为是舞蹈的赞颂。在这里，爱丽慕斯的创始者凯尔·詹金斯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二乐章改编成了哈巴涅拉的舞曲，虽然不是贝多芬的原意，但是对于舞曲的概念却也是延伸了。很多作曲家都对哈巴涅拉的舞曲有很多的诠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比才的卡门。 们组曲，本来想给大家带来更为少见的一些曲子，但是当我听到这个版本以后觉得非常惊艳。指挥家莫顿·古尔德，集指挥家、作曲家、编曲家、钢琴家等头衔于一身，堪称美国乐坛的鬼才。当你听到他对音乐的处理，他的戏剧性，你真的会觉得充满了爆发力。莫顿·古尔德多才多艺，跨足古典与流行音乐领域悠游自在，他也为 RCA 留下的录音作品包罗万象，从纯正的古典音乐到百老汇的舞台剧，让人目不暇接。如果对于听惯了纯正欧洲古典指挥家的指挥之后再听莫顿·古尔德的，你会觉得充满了惊喜，充满了新鲜。每一个新年都是希望的使者，沐浴着阳光对大地的深情厚谊，在透明的天空勾勒明天如画的轮廓。每一个新年都给生命增添魅力与希望，又给生命带来神奇和活力。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度春光美。当岁月的年轮经过我们身旁，当铮铮鸣响钟声敲开新年的大门，就让我们的生命能量在行进中尽情的勃发。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希望带给你的是经典的、传统的，又是新鲜的，就好像是他 Kenny G， 听惯了他的早晨，听惯了他的回家，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专辑 Bossa Rio。每个新年带给人们的心情都不同， 孩子们的眼里，新年是嬉戏，是快乐，追逐在冬至的阳光下，笑成一片灿烂。女孩子们的眼里，今年是青春的装扮，要把酝酿了一年的美丽在这几天统统释放出来。而中年人眼里的新年是合家的团聚，菜已上桌，酒已斟满，温情的话语萦绕耳畔。老人们的眼里的新年是岁月的安稳，一切皆是浮云，功名利禄永远重不过家国的平安。国电也流行在今天节目的上下时段为你带来的是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感受，就好像人有不同的性格。下半时段带给你的是无尽的爱，无尽的激情，就好像接下来的这首探戈。这样可以有一首歌，一段岁月，可以有一个故事，一段回忆。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希望古典也流行依然可以让你神往。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古月祝你新年快乐。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